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五环香泉桥到杏石口桥北向南方向，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北五环香泉桥到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以及北五环来广营桥到奥林西桥的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我是腾丁，你是谁？好啦，三种方式和我进行互动哈。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的朋友可以来发位置了。还有欢迎新朋友登录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更欢迎你把你的个人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家族二群人怎么又多出来了？你们还在自己耳里拉朋友的哈？没有通过我就可以了吗？我可是群主啊。好了，问候一下小呆猪，还有你猜大月、同辈、明慧、八儿城烧锅酒，活跃分子了哈。还有冰姐看过来，还有刚刚发位置的开始，你猜，谢谢你的红包马尾辫，还有钱，还有玲玲、辛巴，还有付婷婷、妞，你猜，念过了，不许刷屏。好了，待会儿呢再来互换家族一群当中的好朋友的名字哈。点名，点名了，点到你了吗？没有点到的话呢，赶紧发位置哈。另外呢，也别着急，就在等等这里面哈。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妞，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没事，没错，说得好。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那刚刚没有点到的朋友都在这里面哈，一一报名了。好了，今天是2018年4月20号星期五，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早七点到晚八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朋友要小心驾驶。好，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广汽丰田2018年全新的汉兰达。3月31号，广汽丰田2018款全新汉兰达全国的正式到店上市。自从3月初发布以来，2018款全新汉兰达的订单已经突破了10000台。那新车推出3款前脸造型设计，增加了尊贵版车型款，前系的新增的多项科技和安全配置，而价格区间保持不变。市场的建议指导价是239800到330800元之间。核心等级车型的价值呢提升过10000元。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豪华大七座 SUV， 全新汉兰达拥有宽敞舒适的乘坐空间、精致豪华的车厢设计，还有丰富灵活的储物空间。第3排的座椅可以完全放平，可以躺下哈。 新车呢搭载日本原装进口的 2.0T DSST 双涡管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匹配六前速的变速箱，强动力的低燃油，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最低仅为8.2升。新增的 Toyota Safety Things 智行安全套装，安全性全面提升。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16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10名歌曲。首先是第10到第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0名 Charlie Puth French Montana How Long。 第9名 欧阳菲菲爱的路上我和你。 第8名 谢佩恩我们的小时光。 第7名 张国荣为你。 无助啊无奈一切都是为你。 第6名 张杰三生三世。 落花满天有问清香，与你天地间徜徉。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 Jelly Puss 的这首歌曲 How Long， 很多人亲切地称 Jelly Puss 呢是断眉歌好。哎，我觉得这种取绰号的方法很符合我们中国的文化哈。首先呢是字短好记，再有呢就是形象很传神。上周第15名，本周上升5位，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0位，来自 Jelly Puss How Long。好了，继续攀升，继续攀升，第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着我度过良辰美景，迎着微风，轻轻地对我说出你的感情，就这样打动我的心灵。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 与我同行，你很一定会觉得轻轻松松，祝我们一路顺风。 迎着微风，轻轻地对我说出你的感情，就这样打动我的心。 欧阳菲菲，爱的路上我和你，上周第12名，本周上升3位，第9位次。欧阳菲菲一直求新求变啊，这首歌曲特别有趣的节奏，很有新意的创作，真是让人惊艳了好一阵子呢。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换挡平顺不够，油耗够低还是不够，从不满足现状。新豪华都会 SUV 凯迪拉克 XT5 为你创造更多，创新搭载智能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实现收放自如的加速与换挡体验，起步更轻快更安静，百公里油耗降低近10%。现购车更享3年优享保养套餐，让创造畅所欲行。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Cadillac。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和我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的，还有习惯有你，彩彩。风吹麦浪，抽烟喝酒烫头，抽烟喝酒烫头又发财了哈，就在我们一群当中拼命的发红包呢。还有舒森、家属、娟娟、超德、幸福、电线的凯哥、快乐的小猪英兰，还有都谁领红包了？赶紧站出来！平平突突、大风起兮云飞扬，还有彩彩、易，还有浮生若只是梦，你们好。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听起来挺怀旧的作品，想起了我们的小时光。 谢培恩，我们的小时光上周第17名，本周上升9位，来到第8位次。我们的小时光， 咖啡喝一口就有限了，还寻找什么？书本翻一页，一个午后，看时间溜走，场景都惬意，生活梦抬起我们。 就想跟着这样的旋律一起来唱，啊，好像回到了我们快乐的小时光当中。谢培恩，我们的小时光，凭借着灵气的外貌，还有超越年龄的成熟的表演，让我们印象很深刻了。不过通过这样一首歌曲，让我们觉得，哎，这个女生唱歌也很不错呀。我们的小时光，谢培恩。好了，继续攀升第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记忆当中不朽的旋律，一个我们永远值得怀念的声音，张国荣为你。这首歌勾起了我们对于张国荣的怀念，一直以来觉得他是你一样的男人，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风华绝代。 独坐半碗咖啡早，甚至冰冷，是否心已淡，或期盼炽热依然？无眠的夜，枕边却泛着微红，夜深不觉寒，难耐只因轻叹。长夜漫漫，曲不散，情愁辗转，千万般无奈。中几番纠缠，眼光黯然，压抑住心中情感，有泪不轻叹，无奈激动难堪。 无助无望无奈，一切都是为梦，欢笑是意在每日起伏不定，情深情孽缘起缘尽都经过掩饰，留下我在昨日徘徊空叹息，如何能忘记寒风里深情无意挥不散尽，又无法重新拾起，相遇又断你一颗心，好像天际，可知我依然深深爱着你。 就是这样的风华绝代，就是这样的为艺术而生的张国荣，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哥哥。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原来对于张国荣再做一次深刻的怀念吧。张国荣为你，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直接空降到了第7的位置。还听说过张国荣一个故事，当年在拍戏的时候呢，大家都很忙，一个歌迷过来献花，别人都要赶这个歌迷走，因为确实影响了繁忙的工作。这时候却有一个人站出来说，等一下把他的花接过来吧。这个人就是张国荣，一直没有明星的架子，人缘那么的好。好了好了，闲话少说，我们继续攀升吧。第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听过之后还是让我们会特别感动的一首作品，甚至会不会流泪呢？张杰《三生三世》，张杰用他清亮深情的磁性嗓音，将白浅和夜话缠绵悱恻的动人仙恋故事娓娓道来，让人听着这样的歌曲，再次眼前拂过了一幕幕虐恋的画面。 我不禁那段过往灭了结果光芒，那一滴离别的泪灼烧着我的胸膛，爱在天地中流转，一颗心为谁奔忙，四海八荒身在何方，岁月该如何安放，听风声在沙沙作响，敲打着谁的惆怅，思念在一瞬间生长，再忘了也多漫长，掌心的泪我倒滚烫，只愿为你三生痴狂，落花满天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是4，大部分时间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康玮柏 Alpha 创始者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将于本周6在凯迪拉克中心开场。 Alpha 的意思是开端、开创者，对康玮柏来说，暌违3年，此番将重燃舞台。同样在周六，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优村小旭演唱会将在天桥艺术中心开场。每年春天，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都会举办一场演唱会，吹吹春风，享受蓝天，又或是听听春雨，这些都会在他们的歌中出现。美国新闻业最高荣誉奖项普利策奖今年的获奖名单近日揭晓。值得一提的是，普利策音乐奖此次颁给了30岁的说唱艺人肯德里克·拉马尔，他是自1943年该奖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流行歌手，此前获得该奖的都是古典乐和爵士乐的音乐人。此次拉马尔获颁普利策音乐奖是因为去年发行的专辑《Damn》，这张专辑中的歌词赋予情感和政治色彩。此外呢，他还是不久前热映的漫威大片《黑豹》的电影原声音乐制作人。第17届星海杯全国钢琴比赛已经于日前启动。据介绍，本次比赛分为区域选拔赛、决赛资格审听、总决赛3个阶段。今天48个分赛场的报名正式开始。6月底，评委会将会对区域选拔赛的胜出者进行评定，最终确定决赛的名单。8月26号，总决赛将在北京进行。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五环香泉桥到杏石口桥北向南方向，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北五环香泉桥到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以及北五环来广营桥到奥林西桥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相伴在路上，来看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谢谢你发来这么多花的图片，让我们的生活瞬间变得美好，点亮我们的周五生活哈。还有40度是吗？我在，把二维码发过来了吗？待会儿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还收到了鱼的二维码，还有小东西，不许怪我霸道。好了，都收到了。想像他们一样呢，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就把你的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8， 我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闲话少说，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5名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名 DJ Snake Justin Bieber Let Me Love You。 第4名蔡健雅时光谣。 第三名， 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第二名， 王铮亮《三月里的小雨》。 第一名， 王菲《匆匆那年》。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I used to believe We 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Smoking mirrors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 On a miracle Love You 来自 DJ Snake 还有 Justin Bieber Justin Bieber 不用过多介绍了来说一下 DJ Snake 他是法国著名的 DJ Rock 说唱歌手曾经获得过 Grammy 提名的制片人艺术家还为一些歌手混音和制作了电子音乐这首歌曲上周第31名本周是大步向前进的晋升到第五的位置好了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Number 4 见你们的世界又大一岁叫我怎么能不记青春已逃离这么多年你总说见面没变可照片却记下了少年容颜没变的是这片痴心可变了的是这片光阴十二年青春 界，爱是这个世界。可原来英雄少年已不在，那么你们萨玛利亚，这时光摇啊摇啊，这时间转啊转啊。 蔡健雅的时光谣，上周第六名，本周晋升到了第四位。 时间你慢点，世界又大一岁。 一首翻唱作品，但是丹雅蔡健雅绝对唱出了自己的味道。歌曲当中最令人动人心魄的一句所唱，没变的是这片痴心，变了的是光阴。也许每个赤子要经历一番岁月的磨砺，才能露出峥嵘吧。好了，继续攀升前三甲歌曲。 Number three。 Yeah. 熟悉的歌曲吧，再跟着他一起唱吗？这样的荡气回肠，叶倩文潇洒走一回，上周第七名，本周上升至第四位。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在此时此刻再次响起，依然是那样荡气回肠，深情悠扬，很是好听。而他的歌呢，曾经让我们偷渡了岁月，打湿了青春，有没有？好了，继续攀升亚军歌曲，今天听来又很应景哦。 Number two，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为谁飘，小溪为谁流，带着满怀的激情。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诉，可知我满怀的寂寞。请问小溪，谁带我追寻，追寻那一刻爱我的心。 重新翻唱《三月里的小雨》。 那一刻爱我的心， 让我们思绪万千，心中有点小小波澜的歌曲。今天又要下雨了，一首听起来挺应景的歌，《三月里的小雨》，会让你想起什么？想起谁？好了，继续攀升冠军歌曲 Number One。 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怪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

pussy and double, I'm like a single. You on the top, I'm the bottom, and she the middle. I did it all for the nook at Oreo cookie. Body killer, started on push mat. Now drop it, you got it, thank God it's Friday. We let that DJI up bird, yeah. Let's get it poppin', baby. Show me something, baby, or I can blow it on the next girl. I got the 151. You gotta wave with your tongue. And by the end of the evening, never get a weekend. We won't even know what planet we on. Cause Monday, so many, goddamn it. Tuesday, she wanna go up. But Wednesday, I panic. Come scrambling. Thursday, just ain't my luck. Hello, Friday.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for a long time. You just saved me. When my life came crumbling down. And I ain't talking pain in the sun. Sunday I'm praying for forgiveness. But the weed just begun, huh? Cause Monday so many, goddamn it. Tuesday she wanna go out. But Wednesday I panic, come scrambling. Thursday just ain't my luck. Hello, Friday. 要听到了一首相当应景的歌曲 Hello Friday， 哎，你好星期五，又快到周末了哈，是不是心情有那么一点小小的悸动呢？哇，又可以休息两天了，然后下周呢就迎来了五一的小长假，真好真好真好。刚刚这首歌曲来自 Florida 还有大卤肉 Jason Gerald 共同带来这首 Hello Friday， 这首歌曲源自于他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的 Perfect 当中。好，你好星期五，你好你好你好，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官方微信平台没有看到你刷存在啊。北京时间10:05:30，此时此刻你正在做什么？还在收听我们的汽车音乐会吗？还在一路相伴吗？谢谢，要提出表扬啊。好了，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马上就到周末了，下周呢又是五一的小长假，有没有去塔庆的计划呢？如果还没有特别好的去处，来再给你推荐一个春季赏花的好去处。今天来介绍的是稍微有点远哈，如果你假期足够长的话，新疆。哎，绿地上跳动的红雁，新疆的春天呢是属于杏花的，这片中世纪遗留下来的30,000多亩野杏林，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新源县图尔根乡，离218国道不太远哈。每年四月，漫山遍野的灿如云霞的杏花如期而至，微风拂过，便下了一场杏花雨，仿佛置身在仙境当中。北部的山坡底色呢是整片的新绿，染上了鲜嫩浅柔的粉色。山坡上呢，这种白粉相间的，这个花儿还有白色的马群，带来勃勃的生机。在杏林当中慢悠悠的骑马，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享受啊！哎，会不会遇到他，白马王子？哎，又想多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今天来听五月天的《失足》。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怎么去拥有？

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汽车音乐会，北京时间10:45，欢迎继续守候一档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好，说到汽车音乐节目呢，接下来我们要为爱车量身定做音乐了。好，今天是周五，要来关注的是电动汽车。好了，今天为电动汽车定制的音乐来自 Lucy Rose 的这一首《Like a Narrow》。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犹豫，不肯妥协，因为再度决定了命运。每个人站

long shot. We should throw it back right now, now, now. And in a little while, I see you start to smile. And you thought you forgot that you know how. Baby, I can help it. Nobody else can put me up, but you've got me up in flames. From our very first kiss to our very last wish, you'd be running through my veins. And I never want another. Come back to me, my lover. Bring back the summer， 来自美国歌手 Rain Man 还有 Ollie 合作的一首作品。这首歌曲用迷幻的女声唱响夏天，让我们回想起那个令人难忘的夏日时光。其实现在离夏天已经不远了哈。Bring back the summer， 离我们确实已经很近很近了。春天结束之后，夏日很快就来到了。北京的春天很短很短，所以喜欢夏天的朋友们真是指日可待了哈。好了，欢迎回到汽车约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丁。好，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收到很多新朋友的二维码，好，别着急，待会儿我等下空来哈，一并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啊，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给我们发来很多欢乐的图片、欢乐照片。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的这首歌曲不用过多介绍了，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不愿明，但求有散碎。